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近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有咪有咪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跟上跟落比痕痕，我有一發命扭幾扭下幾痕痕，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散到自諗，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笑。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其實講真啦，即係阿土伯，你頭先你第一次你講啦，其實唔靜止啦，我哋究竟係咪考慮一下將呢一個立法會變成人大啊，甚至乎執咗粒去啊？ 客觀上佢已經變成咗啦， 其實競委會都係啦，即係我頭先講，喂，競委會你見到即係三中商咁嚴重嘅壟斷，都可以唔 Q 你嘅，係咪？你又係可以執咗去嘅，其實。好啦，第三個機構， 我咁諗，就三中商咧，基本上係二本商人嘅啫。 二本商人已經是壟斷行為嚟㗎啦， 唔係呢個壟斷行為，即係個背後咧就因為有阿爺 有政治參與啊嘛， 有阿爺係無限泵 水，係啊， 所以咧你點蝕都冇所謂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人走去同佢競爭啲教科書，好似阿頭先阿龍咁講咧，我估佢咧就會夾翻平啲，係嘛？寧願蝕都要即係，因為佢要搞意識形態啊嘛。喂，老共三大法寶之一，除咗黨組織加軍隊，就係意識形態。喂，佢喺香港。咁又唔會出動軍隊啦，亦都唔敢出動軍隊啦，係咪？亦都冇好嚴密嘅黨組織擺上面睇下，我意思係即係民建聯、工聯會，你唔係咩？咁但係個問題，你掌控唔到意識形態，過去嗰回歸二十年嚟喺佢哋嘅自我檢討裏面就失敗啊嘛，所以佢一定要搞呢一番嘢噶，係咪？所以任動做遠，我唔係真係針對教協啊，而係我希望即係佢做得好啲啫。就是你真的要跟他抗衡，在意識形態上跟他抗衡。因為老實說，你不要講個學術那麼複雜，而是講這個就是有些是非的問題，喂，你是要執住的嘛。尤其是你作為一個在社會上沒有直接既得利益，沒有直接啊的既得利益的團體。所以如果你講開中興呢壇嘢嘅話咧， 唉，中興嗱，如果講中興咧，點解我 發翻個波俾你啊？ 係啦，點解我話即係而家有第三個機構又要考慮下執笠咧？嗰、那個機構係咩咧？嗰、那個機構就係呢個證監會。喂，有冇搞撚錯咧？中興真係中興嗱，你見到而家即係而家復牌之後啦，係大跌咗成四成啦，係咪？跌成差唔多14-15蚊啊！我見你好似話即係心鬱鬱又想入啦，我勸你唔好啦，大佬真係。喂，大佬，即係喂。点解会跌到咁扑街啊？其实讲真，你咁样跌到血本无归啦，即系你而家啲小股东啊，全部即系要赔钱。第一，你点解会系咁样跌咧？其实就系因为你成个中兴，你背住啲股民，自己做私帮生意啊嘛。你做私帮生意，哇！你跌，你停牌停咗成两三个月，喂，呢、這、一个证监都可以唔 Q 你嘅。其实嗱。在立法會裏面你叫做純粹是唯一一個問過這個即是究竟這個中興涉不涉及欺騙這個欺詐行為啊欺詐這個即是這些小股民行為啊其實是得萬必問過的。 嗯。 那當其時即是這個即是金融事務即是各方面的即是局長他那邊答就是說、哎、我們就是暫時呢我們在美國邊不動呢我們就不會搞的是不是即是而且現在暫時還未有結局出來啊究竟是不是放生還是怎樣啊但是現在中興已經認了 佢自己有违法行为啊嘛，佢要赔钱，佢自己愿意赔啊嘛，有协议啦嘛，佢自己认咗自己做私帮生意噶咯。喂，你证监系咪可以做嘢啦？喂，究竟啊，你违反联合国嘅制裁，同人做啲走私生意，呢个系唔系你自己喺香港上市嘅时候，你有冇同呢啲香港嘅股民讲过啊？喂，全交部系瞒鸠住啲股民去做过呢啲嘢，系赚就你嘅，蚀就系股民嘅。 而家冇，而家冇得瞒啦，搞到咁大镬。 咪咯，喂你，喂你，喂究竟你而家你证监系做乜鸠嘢嘅系？ 冇、啊，不过我就咁谂。嗱，純粹講財經角度啫、 啊、 我就人氣我取嘅人嚟嘅、 啊。 今日咧，嗱，如果我啱啱揭開個網頁，我今日真係貪得意帶部電腦，啊、所以就有一抄763，佢跌咗1% 喎。今日啫，即係啲人可能覺得見底、啊。 我覺得見底㗎啦。即係如果純粹從炒股票嘅角度一諗，有位士 Anthony 又話唔好買，頭先阿周新又嗌唔好買嘅時候，魚、啊。如果個個話買，我驚啊，大佬！ 你真係樂觀啊！ 係啊，即係我純粹用炒股票啊，我唔講政治啊呢刻啊。 唔係，但係而家係講緊今朝早係話咩？A 係啦 ，A 股啊跌停板，跟住 跌10% 就停板㗎啦，佢哋 係啦，係啊，即係 H 股又係停板邊緣，然後喂你香港先至講緊跌得個1%，喂其實即係又反映咗啲乜嘢？我真係唔明。 有頂咯。 有國家隊出手， 有出手咯，係咪、啊？因為嗱、啊，你呢次咧，即係衰完再衰咧，之前已經罰咗你一鑊噶啦，今次仲嚴重， 嗯， 係咪又再罰多你十億，跟住仲有4億咧就擺到做按金咁樣，係、啊、咪、嗯？有需要嘅時候攞埋。喂，成個管理層，包括董事會同埋咩senior management 全部要求你換曬， 嗯， 不過佢都咁。跪地棄豬腩， 呢個好大鑊嘅嗱。 我都有少少佩服嘅，即係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諗就係、是、 嗱賠錢咧就冇所謂嘅，即係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咧， 賠俾你 錢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就唔係問題嚟嘅。 同埋老實講，兩次我當你加埋20-30億， 嗯， 其實賣得嘢俾北韓， 嗯， 同埋伊朗定伊拉克話， 伊朗， 我估應該都賺唔少啊。都唔止 二三億，咪叫共產黨扭翻出嚟咯，咪見共產黨扭翻出嚟咯。 所以咧，我估係唔止20-30億嘅， 嗯， 當中， 嗯， 係咪？佢點解咁今次即係咁樣衰嚇、啊？即係一來即係俾人夾住啦。喂，唔係我電話點整出嚟啊，大哥，我唔靠你嚿晶片， 嗯， 係咪？呢個係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是、我喺度諗緊啊，其實諗下咁大生意呢咁嘅手提電話市場。喂，20-30億就真係好濕碎嘅啫。如果你夠膽賣俾伊朗同北韓，你冇賺超過20-30億，你肯咁做？你肯咁搏懵？喂，同埋如果佢冇阿爺喺背後，即係黨組織， 嗯， 嚟牽線嘅話，有乜可能做呢門生意啊，大哥？喂，好顯淺啫嘛，呢個道理。喂，所以我话呢只股叫顶一个，即系纯粹财经吓。 喂，同埋你要睇下中兴，佢本身唔系净系讲紧收集电话嘅，佢成间公司系 电信设备， 电信设备 好多其他嘢嘅。 即系譬如你要卖嗰啲即系 WiFi 蛋嗰啲，咁但系我点解即系我又即系 play 翻一个即系 畅谈角色 啦，畅谈角色啦。嗱，其实讲真啦，赔钱唔系问题，最大问题咧就是、你换管理层都唔系问题。系咪？因为其实嗰个都系党组嚟啫。 唔系，其大问题，如果你撇开共产党呢个角度去睇，换管理层先一个好大嘅问题。 嗱，呢个算啦，系咪？即系都系共产党治下啫。但系问题就系你俾人哋安插啊嘛，你俾人哋安插你美国官员入嚟啊嘛，系咪？即系呢个就叫做系人哋喂你安插人得多啦，而家俾人哋安插翻嗰啲党委书记入嚟啊，几样衰。 唔系嗰啲系 compliance officer 啫。 嗰啲系 compliance officer 嗱，你听明先嗱，佢个 term 系点样咧？第一。呢啲 compliance officer 咧，佢哋咧要你中興出糧，嚇、啊，即係要你中興出糧啊！ 唔緊要啦。 第二就其實咧，佢哋中意點查，你要由得佢查，佢哋要入無人之境，就要俾佢哋 冇啦。嗱，我覺得係咁、 啊， 即係未來應該冇嘢噶啦。即係因為你咁樣即係跪地棄豬乸咧，咁、當然跪地棄豬乸有基於兩個理由啦。第一，根本你係生存唔到、 啊， 你唔靠佢入口嗰啲晶片嘅時候，係咪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咧喺成個貿易談判裏面，中興係一個籌碼嚟嘅、所以今次佢一定讓嘅，你話點都得啊，俾埋啲股份你都得啊。如果美國佬夠膽嘅話就，喂拎一半嚟咁， 係嘛？我當罰你咁樣，佢都殺你啦。 嗯。 喂，我尋日睇新聞亦都係見到，喂大佬，有線係嘛？定係 now 啊？喂，走去佢啲鋪頭度咧，而家開翻門啊嘛。 开返门啦！ 冇电话㗎中兴。 係、哦、因为佢啲 Google。 佢啲 sales 啊介绍其他嗰啲电话唔、哦、知介绍 Apple 定介绍 Samsung 㗎、啊、但 係。因为呢佢而家仲有限期，佢30日内呢佢係要还返个10亿出嚟。 还到 啦。14亿 ,14 亿美金。咁但係自己搜返就係话呢商务部咁仲未收到钱。咁、嗯、你收到钱之后呢先至会正式解禁。咁但係点解我话都系唔好啦係咪点解呢因为第一你有外国官员注入嚟之后呢佢做 complain先死啊！因为其实你中兴佢过往系赢啲咩咧？就系赢你嘅举国体制，系由国家资本狂力谷你先至谷出嚟噶嘛。咁好啦，即系如果你有 compliance officer 系夹住你，唔俾你系即系做一啲补贴啊，呢啲即系利益倾斜啊，或者系即系采购上面啊，即系去益你啊， 即系你做消毒血赚啦、 啊，系啦，唔俾你去违规嘅话。你就賺唔到咁多㗎喇喎，你冇以前咁着數㗎，你冇以往嘅優勢。 唔係應該咁諗，我估呢嗰筆、啊、即係賣俾北韓同埋伊朗嗰筆數呢、 啊、夠咁嘅。 就應該冇入帳㗎，仆街。 冇、啊、入帳。嗰啲嗰啲政治人情債嚟㗎。 冇錯啦，嗰啲可能隨時係分嗰啲管理層自己袋落袋㗎咋，或者阿爺幫手代收咗㗎。點、啊、會入到帳啊，大哥？ 咁 筆數。 但係真係 我諗咋、啊，我唔知啊，我收唔到風啊。 小金庫啊嘛，其實所有嗰啲共產黨企業都有呢啲嘢。 我哋睇翻阿萬必佢問個問題係問乜嘢啦，係咪？嗱，佢問咗幾個問題啊，我哋嚟一個。呢、這個咩先係啦？即係呢個立法會佢嗰個網頁有嘅，唔係即係呢個政府網頁有嘅。佢話：喂，第一係嘛？四月至今，證監會有冇接獲有關中興涉嫌誤導投資者嘅投訴啊？如果有嘅話，投訴宗數係幾多啊？係咪有冇作出虛假具誤導性嘅陳述啊？證監會有冇主動調查啊？如果喂原因係點樣啊？係咪嗱？咁佢點樣講咧？就係話啦，啊咁如果咧證監會啊會根據既定嘅程序，會處理涉及法定權力同埋即係咩咩投訴，係咪會仔細審視當中嘅指控？如果發現失當嘅行為，包括涉及上市公司未有披露內幕消息同埋失當嘅行為，證監會會採取適當行動。夠啦，係嘛？你而家事實俱在啦，你而家認咗衰，亦都會賠錢啦，簽埋協議啦，你唔使調查啦，係嘛？ 喂，同埋呢鑊嘢都幾大鑊㗎，我睇翻佢一年咧嘅即係圖表啊，即係中興嗰個圖表咧，係、由30几蚊咧達到14嘅喎。即系唔见咗一半噶咯， 唔见一半有多啊！ 就系、是、因为四月开始嘛，你一俾俾个佬话封杀你之后咧，系、直插噶。 但其实香港人好醒嘅，即系喺呢段时间已经走 Q 晒噶啦。如果 走唔到噶，你停咗牌嘛， 唔少人走咗啊。咁所以你见到大部分时间先证监会话喂。暂时未收到即系相关嘅投诉。 同埋呢间嘢系咪蓝筹嚟噶？ 唔知， 如果係藍籌嘅話，你基金有入唔係藍籌啊嘛？咁會唔會有啲基金啊？即係其實以或者你啲強積金嘅名義入咗㗎，嗰啲係走唔係咁容易走甩㗎嗰啲。 喂，阿哥，越揸得多嗰啲係越難走啊！俾你聽。 係啊， 我哋呢家係易走啦。 你進取型嗰啲，你進取型嗰啲咪可能真係偏偏就係買咗呢啲咁樣嘅股票㗎，其實係。佢有冇即係打包做嘅乜嘢 security 㗎？其實，喂。你諗下牽涉嘅受害者幾多？賺嘅就係共產黨嘅，蝕嘅就係你啲小股民嘅。喂，證監會唔做嘢，梗係做唔到啦。你唔敢 challenge 共產黨㗎嘛。 不過好彩，即係我啱睇返佢啲財務數據呢，原來2017年嘅時候呢，佢已經係蝕咗成九億幾㗎啦。可能要走嗰啲友呢都走咗㗎啦，見到佢咁大鑊，係咪？即係本來即係九億幾呢人民幣啊，佢基本上呢就伊朗啊北韓嗰度呢貼咗好多落去㗎啦，即係咁多數㗎本來計。所以我估佢冇入到帳㗎，你點入啫？咁數大佬 你點樣交代啫？ 係咪？ 咁你咪國家資本注資囉，係咪？ 不過啱啊！而家我就認為，即係我啲逆流而上嘅人認為，如果純粹從財經嘅角度買咗佢啦，啊14蚊抵玩啦，高位嘅時候30，一個得喎、啊，大佬。嗱、啊，我唔係財經專家，我亂咁噏啊！ 問下雲圖啊，真係 等聽晚啊雲圖噏下啦，大佬中興。 啊 咁好啦，嗱，咁啊，即係除此之外咧，咁啊就頭先我哋喺呢個 Facebook group 啦，啊、即係揾到一張好古怪嘅圖片啊，咁就係咧，啊，我又俾咗租身喎，租身開出嚟睇下喂，啊， 租身今日反應咁鬼慢嘅，做咩事咧、 啊？心事重重，可能溝緊女啊！ 哦，唔怪得啦。 呢張，係呢張啊，一張 WhatsApp 嘅圖片啊，嚇、啊。咁我你吉去我部電腦都出啦，係我而家有啦，已經係啊。 本來唔想講呢個 topic 咧，都係 Anthony 始終都要攞嚟講啊。 係啊，因為就剩翻少少時間啊嘛。咁啊就誒、欸、無端端見到一張咧，即係其實啲網友啊 cap 出嚟嘅圖片。咁我嗰個 WhatsApp group 係咩嚟嘅咧？就係、是、梁天琦嘅探監表嘅，即係探監編監表。咁就似乎好似有啲立法會議員喺度啦，係咪？包括咖喱飯啊、家俊啦、啊、區歐仔啦、啊、呢、這個 歐軒、 啊、朱迪啦、啊，同埋喬佬啦、 啊、俊莊莊。 咁好啦，嗱、這、呢個 WhatsApp 嘅即係呢個機主咧，佢就話收到 order、啊、立法會議員咧請用你哋探監嘅特權身份咧，每日就需要編排議員入去探望呢個梁天琦。咁朱海迪就話啦，即係。呢、這個 WhatsApp group 啊，即係呢一個圖裏面咁講啊，今次大領落啦，入七六碌喎，咁入邊嘅咖喱飯就咁講喎，大佬點輪啊？六年裏面加埋二千幾日喎、啊，咁啊呢個歐仔啦就喺度話啦，哇！到立法會換屆嘅時候，2020都未出得嚟、啊，咁啊喬佬就話啦，撲街啊！咁即係玩鳩我哋啫，家陣佢坐定我坐啊？啊，跟住呢個機主咧就話：大家唔好大曬超，之前阿聰佢哋咧三次入去都要輪住入去探啦。咁、那個莊莊就喺度講咯 ，Joshua 佢哋咧嚇，咁佢哋喺佢哋半年啊就話陪下佢哋啫。咁啊家陣就話兩千幾日啊，點探啊？我哋出曬。24个人咧，一日都要百几日、哦，成百日咁、哦、样样。咁啊，即系 喂，所以 Anthony， 你今日break 嘅时候俾我睇呢份嘢，我一睇已经知系假噶啦， 系咯、 啊。嗯，喂，第一，我哋叫欧轩噶，点会叫欧仔噶？ 系咯， 系咪？朱迪都唔系咁样，即系咁样形容噶啦，都系叫迪迪嘅啫。 嗰啲名系自己写噶嘛？点会自己写个密特嘅名落去咧？ 第二，即使我估。佢哋大部分嘅心裏面咧，都唔係咁睇低嘅， 係 即係講一啲嘢嘅內容。所以喂，大佬做埋呢啲做咩啊？ 多數咧本土派都有搞噶啦。 我正想講呢一句， 係啊， 即係做埋呢啲咁無謂嘅嘢，係咪？即係斬惹黑人憎，即係探一次有咩咁大不了 咧？ 係咪？你話即係老實講，你問即係六年。日日就梗係唔掂啦，大哥，亦都唔需要坐六年嘅，因為你有三分一係假期嚟噶嘛，大哥，係咪四年幾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搞呢嘢出嚟，咁你究竟你想啲泛民去探啊，定係唔探先？係咪啊？即係探其實冇乜問題，即係包括好多人都探過啦。梁天琦我知道就係、是，即係阿書記都去過啦。好似話佢信天主教添，真係大鑊喎！真係屌大佬，阿天琦哥哥係咪啊？咁點咧？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搞埋呢咁嘅小动作，正正经经，你哋不如去撑下场啦。学阿毛哥话斋，既然佢系你同路人，系你个派系里边嘅英雄啦。 嗱，佢哋唔撑冇所谓嘅，咁其他人撑咧，即系譬如好似泛民咁撑啦，撑佢就话你抽水，唔撑佢就话咧啊，你都系搞六四，即系你就最叻系嘛，即系你嗰啲本土啊，有人有烈士啊咁样牺牲咗，你哋就当睇唔到嘅。 咁学联又去六四嗰度， 唔系筹钱。学联佢都唔系去咩噶，佢都唔系去烛光晚会。 我知我话咁，佢哋都走去六四晚会嘅门口度筹钱啦，咁、 啊、 即系冇 咁你究竟想我哋帮定唔帮啫？ 啊 嗱，我就唔會自取其辱嘅人，我從來唔會去嘅。就算我而家仲喺政界裏面咧，你嗌我去嗰庭裏面咧，我都唔會制嘅。 嗯， 係嘛？係啊，毛啊、銘啊嗰啲面皮厚咧，即係先至即係走嚟你 自作多情啦， 係自作多情，係嘛？即係好似你話吳靄儀又好，何俊仁又好，幫你寫求情信，我打死都唔信，唔通何俊仁主動一封求情信俾你啊？肯定要找律师人找他啦，是吗、 嗯、 喂，做人不要这样，究竟是想帮他还是害他的，大哥、 嗯、 你都想他有多些的社会支持面对这个问题，在你的立场，不是我的立场， 喂，你作為本土派，你社會上面唔係有嗰百封嘅求情信，雖然最後都冇用㗎啦，對住嗰個咁嘅女法官，大哥 彭寶琴啊， 嚇都冇用㗎啦。但個問題都好啊，壯下聲勢啊，即係唔使俾人講到成個暴徒咁啊。喂，但係喂，你咁係令到我哋都會覺得，我估啊，泛民裏邊有啲人，我唔知其他人嘅感覺啊。我聽完之後咧，下次唔好搞啦。 嗯。唔係有啲人心灰意冷，唔係即係咁就 你死你賤啦！難聽啲講就係， 唔係佢都有角度就 自修行啦，大哥。 佢嘅角度就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幫過梁天琦咁啊，即係只能夠講句多謝咯。咁但係問題係咬你，繼續咬你嘅，因為咬個原因係在於話，喂，因為你同所謂即係泛民同本土派所謂嘅立場其實好類似，即係如果喺選舉裏邊咧，唔咬死泛民嘅話，你好難去到攞到票噶嘛。 唔係，我覺得有一樣嘢， 嗯， 即係我估啲泛民嘅心態咧。第一，即系唔好要搞清楚有啲人，尤其是我哋有啲 group 友都系，我哋去同情佢， 唔等于同意佢啊嘛，唔等于赞成佢嘅路线啊嘛。 喂，阿哥，即喂，我见到佢成个地底泥咁， 啊， 喂，自己跌咗落地，仲俾人踩咗咁多脚，仲系逼埋墙角，佢自己都 confess 晒， 系啊， 所有嘅路线嘅错误。 在法庭里面啫，佢冇公开噶。 知道，明白，亦都觉得系策略，我都觉得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于心不忍啦、 啊。系啊， 你问我，我系陪审员，佢都死梗。 嗯， 佢一单 riot 啊。 嗯， 不过就估唔到判咁重，三到五咧，我认为系，即系低位就系二三，高位最多都系四五，点会估到六？ 他现在还有一张暴动罪未判的，其实。 不是，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真的刚才Anthony答得我很快都是准确的，这个答案就是没有人认同他的路线。 因为呢，这么说，阿土伯你去了美国那两个礼拜呢，那我跟阿龙呢都辩论过这个话题的。 是。 那阿龙呢就比即是对于阿梁天琦，即係你話判罪又好啊，判坐監又好咧，咁佢就比較係即係 強硬啲嘅， 強硬啲嘅， 抵死嘛佢，送清書嘛佢咯，形容係。 但係我會有翻啲 sympathy 嘅，即係講真嗱 ，sympathy 就唔等於支持啊，唔係等於佢路線啊，即係等於我係好嘅斬釘截鐵咁樣。如果你話因為咁嘅佢犧牲咗，就話佢係三十年一遇咧， 又誇下頭， 即係呢個就喂 癲 真多得你唔少啊！講真係，反而係。但系即系唔等于支持你路线啊嘛，呢个我哋好清楚，我哋从来都系唔赞成勇武抗争，而佢自己喺今次嘅辩论又好啊，其实佢辩论以外啊，其实私底下同泛民嘅人讲，佢都话即系后悔以前嘅做法啦，只不过佢唔敢再面对佢以前所谓勇武抗争嗰班即系同伴，都系咁样讲同一番说话，因为等于佢就话佢私底下佢同阿 Martin。佢都話：，唉，即係我唔贊成佢哋種做法啊嘛，係咪？你都講過啦，即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唔係我覺得有兩點啦。即係 Martin 就好醒目嘅，雖然你話係八啦已經嚇，即係平八十歲人。 嗯， 佢呢條僆仔即係揾過佢，其實揾佢意思係想去打，因為形象會好多。第一，即係佢有經驗；第二就係形象好。咁但係 Martin 都醒目嘅，你而家同我講呢啲嘢，你公開講， 嗯， 佢冇啊。 冇啊，系， 系咪？我都知边个教路嘅，就肥佬黎啊嘛，系咪？所以你唔使问我，肥佬黎亲自喺我面前讲咗两次，佢话梁天琦系鬼到晕嘅人，我冇喺城寨嗰啲咁嘅高级地方讲呢个说话咧，我留翻喺大军阀先讲啦，系咪啊？咁我咪问佢，你咩证据噶？佢话你唔好理，你当我吉 feeling 啦，啊？我估佢梗系收到风啦，系咪？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斩钉截铁咁讲啦？鬼道云啊呢条友，相对黄台仰嚟讲，梁天琦撞鬼。嗱、呢个系未即系未走佬啊，未出事之前嘅，我听嘅咋、我转述嘅啫，大佬。 你点睇咧？你个人点睇？ 我始终觉得嗱，我嘅立场 consistent 嘅， 系 佢系俾人利用咗，咁當然佢有因為自己嘅弱點先俾人利用啦。 佢有自己嘅貪念，即係其實佢都希望咧借住呢個機會就即係 上位啊嘛， 取而代之啦，即係其實取代呢個法 此其一啦，可能第二就可能亦都有經濟利益啦，人哋俾埋錢你參選係嘛，俾你一舉成名， 住康難居啊 嚇，揸奧迪咁樣係嘛， 雖然你送俾我嘅二手 Audi 我都唔揸，大哥，因為 Audi 係好多小問題嘅，大哥，五年以上 Audi 係唔搞唔掂嘅，大哥。喂，所以我自己嘅唯一嘅結論係點咧？佢自己後期佢同黃台陽咧，事前啊梗係俾人哋即係收買咗啦，後期已經覺得屌自己做咗笨絕啦，屌我同你搞完一鋪，原來孭上身嘅。 唔係，但係我 喂 ，otherwise 點會佢哋不停嗰陣時候咧？其實外國咧。我聽到係就不停想摸條路，睇下冇得即係做政治庇護，係嘛？咁啊，黃台陽而家咪走去德國咯？啲人話俾我聽就係、是、去咗德國啊嘛。喂，確實都係。 但 係 點解佢唔擺明做政治庇護咧？ 只有德國先至咧夠膽咧係收你嘅。喂，美國佬邊咁收你啊，大哥？係咪啊？我正如我一路都論點㗎啦，你試下喺時代廣場即係表演一次旺角騷亂玩嗰啲嘢出嚟，睇下美國佬拉唔拉你啊，大哥？系嘛？ 打到你中金添啊！隨時 系咯，斷手斷腳添啊！屌你隨時，我開埋槍。係 係係係。係 咪？你點攞政治庇護啊？你做翻同一樣嘢就得噶啦，大哥。 唔係咁，所以 that's why 佢而家唔係光明正大地做一個政治庇護，而係即係佢自己都要匿埋咯。 係咯，所以都要走佬咯，因為攞唔到啊嘛。嗰陣時候佢用過好多個辦法，我知道就係、是， 但 係包括其實兩個都想走嘅、我亦都聽到另外一個信息，就係我喺美國聽翻嚟嘅，唔知堅定流啊。佢就話咧，即係其實梁天琦咧走唔到咧，除咗我之前我估計一個策略之外咧，就係塔一 Q， 唔知點解塔，因為嗰個人唔肯講俾我聽，佢塔一 Q， 本來諗住兩個一齊，即係渺然一身就算㗎啦咁樣。咁我話係好啊，佢越走越好啊。喂，大佬，你以前講嘅嘢，做一次引證。是搞唔掂啦，大哥，系嘛？ 我哋衰喺城寨喺度讲话，梁天琦而家咁俾人重判六碌，反而系益咗佢啊嘛！而家 系啊，不过我其实我唔想再讲呢个题目嘅，因为太多人讲，即系太过陈腔滥调。但我想再重复两点咧，当你打你嘅敌人嘅时候，唔该自己做个 fact check 先。我嗰日喺城寨咧，特登要讲嗰两个论点，就系话第一唔好攞。六七部比較啦，《蘋果日報》係錯咗㗎，大哥。當年嗰啲非法集結啊，即係告我阿毛嗰陣時候好興告嗰個咧，都三碌嘅錯，大哥。點會手軟啊？嗰啲殖民地喺嗰個階段， 但個暴力程度都唔係同一樣嘅。 唔係同埋佢係一個 event 啫，你唔可以攞曬成段時間嚟講㗎嘛，大佬法庭係嘛？阿哥都唔係 Apple to Apple， 不過你唔鍾意聽就算啦、你咪繼續喺度講囉，屌佢問你張家偉嗰本書喂暴動起碼四年囉，大哥我冇話佢重咗囉，六年就 咁啊客觀地啊梁天琦重 梗係重啦，一啲都冇留手啊，不過第二樣嘢喂點會肥棒喺度即係面上貼金嘅嘢你哋又信嘅，大哥我親身體驗啊，喂你幾時有取消過暴動罪啊？你做港英殖民地嘅總督嘅時候， 嗰、個係公安條例，公安條例 冇取消過嘛？ 公安條例佢話，因為其實有好多好 ambiguity 嘅嘢。 屌咁你咪撚取消咗公安條例，佢你做你個港督嘅時候喺度吹，我屌大哥， 好多模棱兩可嘅嘢。 屌咁你唔取消， 可以做一啲政治。 喂佢啊，整色整水啊，你肥佬啊！嗰陣時候只係將嗰個申請嘅制度變成一個通知嘅制度啫嘛。咁你就話跟國際人權公約係改咗公安條例。咁你又好清晰啊？你嗰條條例，對唔住，我唔覺得你好清晰喎、大哥。係咪？唔係，所以唔好講嗰啲嘢啦。即係引啊肥棒嗰啲嘢，屌肥棒又可能即係呢年年紀大，即係自己記錯曬，大哥。你幾時有搞過呢咁嘅嘢啫？喂，第二攞六七暴動嚟講，喂大把重啦，係冇意義㗎，大佬。喂，當然老共後期咧，據我所知，係有同港英再講數，所以佢好多友咧。就喺嗰段期間咧，就係有減咗嘅。咁呢個梗係背後有政治因素喺度啦，係咪？咁但係你唔可以話，即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仲 lenient 過，即係而家個特區政府。我覺得呢個 argument 係唔成立。我唔係話你最後同我的結論係唔差同嘅。我即係認為你攞呢個 argument， 你係會肥佬啫。屌你答問題嘅時候，大哥，係咪啊？呢個 argument 係唔 valid 啊嘛，大哥。你攞個第二樣嘢去幫佢好過啦，或者攞第二樣嘢去踩佢好過啦。即係如果你鍾意攞立場結論嘅，係咪？喂，時間差唔多，我哋都有超時啦，大哥。 好 嚇、